Beautiful shiny star, shiny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陈珊妮，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玫瑰，空中的梦想家，校外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去年竞选高雄市长期间提到可以开采太平岛石油解决高雄市庞大债务，但是石油开采为中央职权，所以没有列在高雄市政府的预算中。尽管民进党讥笑太平岛挖石油根本就是天方夜谭，但实际上中油多年来确实都有编列探勘预算。国民党立委廖国栋在脸书贴出了一张中油109年预算书，探勘费用预计编列50亿0391万3000元。廖国栋指出，如果高雄市议员这么期待太平岛能够编列探勘石油费，他有两个方法。第一，今年的预算审查，他会要求中油提报探勘太平岛海域计划，把经费用在这上头。第二，就是请大家支持韩国瑜，让他明年当选中华民国总统，他就能完全落实太平岛海域探勘石油计划。时代力量立委黄国昌国会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半左右传出极大的飙骂声。声音之大，中心大楼9楼办公室都听得一清二楚，而且持续了好几分钟。根据流出的音档，可以听见黄国昌助理大声咆哮：“想做就做，是不是？你给我站着！”莫名其妙。同楼层其他委员办公室助理听到了黄国昌助理威胁吼叫，纷纷跑去围观。黄国昌办公室马上把门关上，不过即使关上了门，从外面仍旧听得到办公室内的咆哮声。根据了解，黄国昌助理咆哮的是中油国会联络人，主要原因是中油没有按时把资料送到黄国昌的国会办公室。黄国昌稍早透过脸书道歉，内容提到今天上午国会办公室与行政部门发生冲突导致纷扰，十分抱歉。无论如何，监督施政应该就事论事，已经告诫同仁未来不能再犯。台湾水资源保育联盟今天公布自来水水质评比，不论原水水质还是清水水质，台北市都是第一名，高雄市垫底。这份去年1月开始到今年7月的各县市自来水水质评比，以导电度、总硬度、总溶解固体量三项为评比项目。清水水质部分前三名为新北市、宜兰县、台北市，敬陪末座的是高雄市。原水水质方面，前三名为新北市、台北市、桃园市，高雄市还是最后一名。此外，彰化县、员林县、嘉义市、屏东县的水质也不好，即使加药处理也很难改善。联盟指出，高雄旗山、考潭、美浓、平顶、彰化、员林、屏东几处净水厂都是抽取地下水，饮用水质差，也疑似与中钢、废炉渣、垃圾掩埋场渗出了水，还有工厂废水污染地下水有关。环保署以及地方环保局应该善尽水源区管理责任，政府也该全面检讨水源区管理策略。如果一再放任农地违法工厂新建与合法化，那么彰化园林的地下水污染势必更严重。世界羽球联盟今天公布本周最新世界排名以及积分，台湾女将戴资颖上周在中国公开赛拿下亚军，积分升到了93045分，重返球后，累计球后周数138周。男子选手周天成依然排名男单第二。 日本女子选手山口茜以91,950分占居第二，另一位日本选手奥原希望91,436分排名第三。原本排名第二的陈宇飞跌到了第四，积分89,565分。台北股市收盘下跌一点，来到10,918点，成交金额1087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43点，22,122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6点，2097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6点，299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76点，985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82点，2630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6点，3159点。东北风影响，今天北部、东北部还有东部地区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嘉义以北、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都有强阵风。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2020年的大学入学，你做好准备了吗 ？SIM 新加坡管理学院升学座谈会诚挚欢迎您，10月5号到7号，台北、台中、台南。针对 SIM 入学门槛、奖学金制度提前准备与规划，请搜寻飞碟脸书粉丝专页。 与你相遇的距离，爱情正在发酵。王星辰、Amanda 全新抒情单曲《散散心》好吗？ 优酷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田雅霍，别想我放过你。第四名，蔡米佑，独占。第三名，李玉芬，相信你。第二名， MFM Perfect。 第一名，吴青峰，太空人。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与新主持的优酷劲碟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方炯斌， 就让那回不去的美丽消散在风里，就让那忘不掉的回忆刺痛我自己，就让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得了了， 飞碟大手窝， 今天一开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就是要为你送上这首大首播。你好，我是马克。 你好，我是玛丽。 大首播的首播来宾呢，厉害的是他可能全台一起在现在这个时间首播。 就算你这时候没有跟上，你可能是他的超级粉丝，也会想尽办法找到线上播放。 Yoga 林宥嘉的少女，在今天全台电台大首播第六张新专辑的首支歌曲，是 Yoga 自己制作、自己写曲，也参与了作词。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林宥嘉的《少女》。 少女，每次见到你，人们 想要买一间房子，里面住两个少女，其中呢一个少女是原本的少女，另外一个是恋爱的林宥嘉。 嗯哼， 那请问究竟摩羯跟巨蟹合不合呢？身为一位巨蟹女， 他是巨蟹男吧？ 我说你嘛， 我根本就跟摩羯不熟啊。你说纳豆，我知道摩羯就是纳豆跟李仁哥 哦， 其他摩羯我好像 没有什么涉略。 对对对对对， 那你觉得摩羯跟巨蟹合不合呢？ 哪方面？ 如果成为恋人方面的话， 哎，等一下，你不是星座误国吗？ 对啊，星座误国啊。 所以我现在想不就是硬想硬回答嘛？ 对啊，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感觉。 是是是。 Yeah, yeah. 的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很暖在我的被子。 有一个大房子，有一个落地窗户，然后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意思是 你睡在地板上吗？ 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五四三， 一起来聊聊今天的 五四三。 睡在地板上啊，就是人家会说什么有湿气啊，什么早气啊等等，好像对身体不是太好。 嗯， 床架有其必要性。0223639955，0223639955。今天的青春期五四三，今天的上班族五四三，有没有要跟我们聊聊天的呀？嗨嗨，你好。 Hello， 马克，哪里？ 这是 Trash 吗？ 海哥菜。 哦，是海哥菜。海哥菜怎么了？ 一定要分享一下。我记得上个礼拜你有提出过一部那个《天空之城》，对不对？ 嗯， 天空之城，你难道是在说天气之子吗？ 啊，不是，Sky 天哦，韩剧的天空之城 是 Sky Castle， 对。 今天要首播， 在哪里首播啊？ 中文台八点。 好的，谢谢你的资讯。 啊， 拜拜， 拜拜。 所以，如果你之前没有跟上天空之城这波热潮的话，现在可以在第四台看得到啦。For a ride， 让我们一起兜兜风。我们可以用电话线一起兜风一下。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听到这首歌曲是 Julia 吴卓元的新歌。嗨，你好。 嗨，你好。 你是？ 台中老陈。 老陈。 老陈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呢？ 我今天要分享一下，今天公司叫外卖的时候，然后他铺的那个免洗餐具， 嗯， 一般都是那种竹筷子的嘛，嗯，就是那种漂白机加很重的那一种， 嗯， 那今天拿到了这一家，他的那个免洗筷子是稻谷做的， 稻谷 你觉得非常非常的， 这家好棒哦， 嗯嗯嗯嗯， 然后因为那个免洗筷子外面有包装袋嘛，我就去 Google 了一下这间公司， 嗯。 而且我觉得这个它一双免洗筷，如果说你个人去买它，其实也不贵，一双就一块半， 哦， 可以推一下。 嗯， 好的。 嗯，而且它这种筷子拿了就是不会像那种免洗筷子一样 戳到手， 会有粗纤维，对，会戳到手。 嗯， 这个很棒，可以为台湾企业 Made in Taiwan 推一下。 好，所以它你要怎么找？你就找稻谷免洗筷就好了。 这可以讲它的名字吗？ 那。你先告诉我， 稻谷免洗筷应该可以 Google 得到。 欸，只要 Google 稻谷免洗筷，应该 Google 得到，是不是？ 对，应该可以。 好的。 嗯，谢谢，拜拜。 拜拜。Yo。Let's go for a ride， 在下午的时候，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欢迎跟着我们一起兜兜风在。 就爱点你 UFO。 除了兜风之外，也欢迎来跟我们一起完美的互动，拿起电话来0223639955，23639955，或是打开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 App 上面跟我们完美的互动。Oh.

朋友很简单。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打击出去，恰恰又击中全垒打了！快下载雅虎奇摩 APP， 随时掌握恰恰以及中职的最新动态，还可以参加活动抽恰恰限量纪念品哦！雅虎。 蓝鲸隔音窗，享受艺术，宁静生活。蓝鲸隔音窗，买万送千，活动促销中。 哎，你看路口那女生穿着荧光色的耶， 过马路手举这么高，整条马路就像她的伸展台耶， 不像旁边都在低头滑手机，走路抬头挺胸，真像个名模。 她还左看右看，像是在跟粉丝打招呼。 咦，原来那是小美啊。 哎，小美，你干嘛穿这样？ 最新流行啊，为了安全过马路，记得亮出你的存在感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会新北市政府新闻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田雅霍。 飞天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有点怀念梁咏琪的洗脸。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也欢迎你在今天的一开始是我们上班族五四三的时间，跟我们聊聊你的五四三。第二个小时待会呢会是我们的青春之歌单元，也欢迎你点播你的青春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郁可唯的新歌，叫做《我的城》My City。 我的城， 你在想模拟城市吗？ 啊，完全不是耶、 哦、是哦， 我在想的是某些建案都会说什么什么新北我的城的那一种什么新庄副都心之类的。 我目前还停留在海景第一排的噱头。海景第一排 那个 很久了 哦，那是淡海新市镇的时候， 可现在很多或是什么反正都会有什么什么第一排，旁边只要有条河都可以说河。 对啊，水岸第一排啦，水岸第一排那个时候是 新店就是那个啊，小巨坛，不，小巨坛什么？小碧潭，小巨坛， 小巨坛听起来 好巨哦， 好像会有一，就是 有尼斯湖水怪， 就是它是潭，可是它是巨潭。 对，小碧潭那边现在也开发起来啦，那个美和市。 凡尘终将消失殆尽，直到你悄悄地走进了我无序的生命，从此我不必再找寻。 哈嘻哈，哈哈嘻哈， 哈哈嘻。 这首歌曲来自于棉脑，叫做《土壤》。在今天的哥哥妹妹有一次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在 App 上面说，这个天气真的好想睡觉哦。 这很容易起床的时候，就是先传个讯息说不好意思，我今天要请假。 我今天真的是起不来哎，真的爬不起来， 太好睡了。 然后因为早上很早很早工作，所以就起来，然后起来了之后呢，想说要补个眠，然后就想要躲到电台里面的就是录音间里面，想补个眠。 有录音间让你偷补吗？ 太冷睡不着，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停尸间。 不是，你那个睡了你就会醒不过来。 太冷，没有，真的睡不着，因为就躺下，我已经盖好毛毯，也铺好毯子，然后躺在那个桌上，有没有？然后躺着躺着，我身体是不由自主在发抖，就一直抖抖抖抖抖抖抖抖。我还想忍一下，我想说 硬睡 硬睡，真的不行。抖到后来，我就觉得我干嘛虐待自己呢？真的不行啊，不要勉强了吧。無理しないで。 上班族的现在还会在流行买一些午睡小物吗？因为有的人会买那个手套到管子里趴着睡的、啊、 手套到管子里， 就是它一个枕头空心啊，你手这样可以伸进去、然后你趴着刚好上面也是枕头、就花这些。 就如果有那种好睡的小物可以帮助你睡觉，我觉得这个投资是很划算的。 但我觉得应该要坐着睡，应该要发明一些弄在被垫上的东西。 没错、嗯、因为趴着好像就是会让你的肠道干嘛的，然后会脚麻、嗯、然后又会胀气，反正就是不太舒服。 那、嗯、你直接这样往后躺的话齁， 真的 舒服。 我之前看到一个就是也是办公室的同事，他就是往后躺睡觉、嗯、然后会盖，就是把这个毯子整个盖 起来。 我之前有事要去找他、嗯、然后我就走到他的位置上面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人，然后是他旁边那个人说他才五岁，然后说啊，这个伪装也太厉害了吧，我完全看不出来。我以为那是 很扁耶、欸、 我以为那是空的椅子，然后就是把那个毛巾套在上面而已，就是他每天就是整个盖住，完全的盖住这样睡觉、嗯、 我觉得这样的品质应该是最好的， 应该会比趴着睡好、嗯、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小时候就是在学校的时候会被教要趴睡这件事呢？ 因为学校的椅子是硬的、啊、木板椅，那怎么往后躺？哦， 躺在人家后面的桌上就会被纠察队记点。 你说大家集体头往后，那最后一排怎么办？ 最后一个没有办法，最后一排 他要跟他最后一个还要跟前面那个共享他的桌子哦，然后两个还面对面这样，哎、欸， 太浪漫了。两个交叠的头，这太浪漫了啦！ 谁要？我才不要当最后一个嘞！ 如果前面坐是陈妍希，我就要当最后一个。这就是怎么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嗯、完全改写。 我刚原本要讲一些比较让你不想当最后一排的例子， 你就讲出来啊！ 我没有说出口， 你就讲出来 嘛！不管说什么都是得罪那个人，我不会讲。 而且通常得罪的都不是艺人，好不好？得罪的都是。真的有那个地方吗？真的有那个地方吗？真的有那个地方吗？真的有那个地方吗？接下来要去哪？接下来要去哪？来自于法兰黛。在飞雷梦的 App 上面呢，有人说他们有一个同事会把三个椅子并排躺着睡。嗯，这就是最近的搭飞机的新搭法嘛。 可是你们办公室的椅子是不会很滑吗？ 就是有轮子的话，其实好像 有点危险。我一翻身就啪啪啪啪躺，我就下去了。 就要小心。嗯。然后最近飞机的新搭法就是你一个人，但是如果你又不想买。经济就是你一个人 买不起商务舱， 一家人，比如说两大一小，嗯，然后想要买经济舱，就是三个位置，嗯，你买在连位的话呢，它可以变成平躺，变成一张床这样子。哦，就是如果你们要买商务舱的话，可能太贵，嗯，或是豪金太贵，可是你买三个经济舱，还是一样可以平躺，变成一张床，嗯，蛮不错的。每个拍个脾气都不错，别吃我，哦哦哦哦，别碰我 ，no no no no， bitch you gotta watch me， I'll catch you later， tell me how you feeling， I'll do you a favor， why aren't you showing your talents， why aren't you showing your talents， bitch you gotta watch me， I'll catch you later， tell me how you feeling， I'll do you a favor。之前呢，就是我妈的办公室是在比较近郊的地方，然后呢是算是一个就是这种材料厂或是干嘛的，所以呢场地就比较大。嗯，他们公司的同事呢，午睡都不是午睡小物，他们都是 一张床吗 ？Yes， 他们就是他们的午睡就是躺椅。行军床这样， 哇塞， 摊开躺平睡觉的， 这下去还有办法起来上班吗？ 醒来差不多就是4:30，差不多是打卡下班的时候了，大家。 等一下，哦、你中午吃饱，午休到4:30，差不多起来再弄弄收个尾，回家。回家后还睡得着吗？这已经超越了补眠半小时，胜过晚上什么什么什么。 补眠半小时，半小时等于一小时，就是1:2 这样。啊，他这样等于已经是睡了晚上的8个小时了吧？ 哇哦！ 你知道回家要面对家人，光回家就是很疲累的一件事情。 嗯哼， 下班哦，想到要回家，然后那个精力值瞬间又降低， 然后还要什么弄晚餐、顾小孩， 对啊，做便当，对不对？Chicken Chicks 这首歌曲叫做徐志摩。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平常呢，除了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可以在飞碟联播网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可以在 SNS 这个社交网络上面找到我们。哎，这叫社不对，社群网站上面，我们不是在交友软体社群网站上面找到我们，你直接搜寻欧马克或是玛丽的象牙塔，丽是美丽的丽，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Facebook， 找到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找到我们的 IG Instagram， 欢迎你 follow。 更何况你受到我太多太多的爱慕，人在幸福中不会知足，人在脆弱中格外顽固，谁没有感情的包袱，为什么总要我独自受苦？不在乎是你打算放弃我的态度，你真的不再爱了，也别带走我的全部。不管爱来世如何忙碌，你既然爱过就不要说不，可恨的我执迷不悟，我的心慢慢的、慢慢、慢慢的感触，孤单的是你一个人才有权利决定结束，孤单的是你一个人才可以来去自如，孤单的是你一个人才有权利感到满足。我不满足，你为何被问得吞吞吐吐？孤单的是你一个人才有权利决定结束，孤单的是你一个人才可以来去自如，孤单的是你一个人才有权利感到满足。你满足了，我不满足，你用什么话来弥补？我羡慕别人的幸福。 劲歌金曲。 当不看透我的视觉，还能让我敞开心房，紧紧拥抱着。我不在乎，你别在乎，反正死不掉，那就尽管试试爱，能够爱得多疯狂。心绝不做抵抗，尽管爱痛，练练我的胆量，尽管爱错，反正人这一生那么漫长。哦，正好拿来原谅。 极度的爱，极度的恨，对于爱，他们从没有灰色地带。蔡明佑，天真的些。既然爱了，就爱得疯狂。如果错了，那又如何？听蔡明佑卸下理智，毫无防备的炙热独白。蔡明佑，天真的鞋。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唢呐的豪放激昂，爵士乐的忘情摇摆，在国乐指挥的引领下，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北市国乐团吹响世界音乐会，享誉国际的演奏家郭雅致将以最炫的唢呐炫技、最酷的国乐时尚，与您共享一场挑战听觉极限的艺术飨宴。10月5号，台北中山堂吹响世界，两厅院售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立国乐团提供。 Thanks to those English presentations competitions in school, they gave me courage and confidence with using English. I am Elsa. Learning English can be fun. Enjoy. 我是 Elsa 妈妈，感谢大脑地图让 Elsa 扎下稳健的英语基础。很开心他能主动参与校内各项英语活动。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我是吴清峰。 航行太空，心太空，是你在怂恿我，有一次又一次在深夜发疯，有人回首有心踪，是你在舞动。我又一次又一次，你在洪水中。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想跟我干架，没打听好吗？我的拳头可是毫无牵挂。拉近一次吗？脚踩松八卦，再送你电影里面的如来神掌。我的脸左手白虎甲，右臂青龙疤，还不快跟我说声对。我有两把锁，长大了你叫妈妈，不是最终成绩的大才是老大。我不是神话，我不是神话， 说好不哭。 我是那路边不能摘的玫瑰花。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周杰伦的打架舞，要打架就不要哭。为你送上这首歌曲呢，常常大家呢一开始看，这已经很快，就是上映没多久，点阅率已经破千万了。 嗯， 周杰伦跟阿信，玛丽最爱的阿信，说好不哭 ，Love and Peace，Peace，Yeah。 没有了年轮，后来的生活，我倒是听别人说。

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幕僚郭欣宜今天证实，他跟幕僚蔡庆瑜还有李静颖一直朝参选区域立委的方向规划。郭台铭阵营也将与台北市长柯文哲继续合作。郭台铭宣布退出总统选举之后，各方关注郭柯王三方合作动向。周刊今天报道，郭柯阵营持续保持合作默契，评估合组联军在国会选举合作，具体模式为共享郭台铭既有竞选团队，郭阵营推荐区域结合不分区立委人才，郭柯两人全台浮选。郭欣宜证实，郭振云确实将与柯文哲继续合作，双方共提立委参选人，共享竞选团队以及互挂选举看板，绝对支持到底。至于蔡庆瑜参选桃园市八德区立委，李静颖征战新北市土城三峡区，以及他本人角逐台中市北屯北区区域立委，一直是朝参选的方向规划，等各项条件齐备就会对外宣布。至于是以台湾民众党籍还是无党籍参选，还在考量规划。另一方面，台湾民众党预计十月中旬提出第二波区域立委名单。知情人士今天透露，部分区立委已经分头征询，除了台北市劳动局长赖香伶、北市府顾问蔡碧如、北市府副发言人王静莹、台经院所长孙志立、女人迷创办人张伟轩之外，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的幕僚高鸿安也是口袋名单。高鸿安为永龄基金会顾问，台湾大学资讯工程硕士，辛辛那提大学机械工程博士，擅长大数据分析。前台东县长黄建廷今天证实，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的确曾经打算参与2020总统大选，也找他出任副手。至于郭台铭最后决定退出，黄建廷认为原因有三。首先就是郭台铭最看重的亲情，郭妈妈年事已高，视亲至孝的郭台铭想在有限的时间多陪妈妈。再来就是香港反送中，郭台铭一直非常关心这个事件的发展，觉得事态演变到无法善了，也无法预测如何收场，这会影响到台湾的大选选情。第三个原因在于素人政治素人的郭台铭发现台湾的选举文化无法好好讨论政策，无法辩论政策，没有人关注政策，每天都要应付无聊的口水抹黑，让郭台铭感到灰心失望。虽然郭台铭宣布退选，但是团队没有退散，正打算成立郭台铭学院，持续拟定好的政策，监督政府。时代力量今天下午决策委员会会中，决策委员以共识决无异议通过实力明年总统大选不自提总统人选，以争取国会席次最大化为目标。实力原先主张征召立委黄国昌或者是提名党主席徐永明参选总统，但是今天的决策会上没有人反对不自提总统人选。至于是不是表态力挺蔡英文总统连任，会中没有触及。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19点，来到22098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9点，2101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8点，298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9点，981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3点，2626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1点，3154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1点，10918点，成交金额1087亿。卫福部食药署今天公布边境查验违规名单，发现两款家乐福有机茶多达26公斤产品必须退运或者是销毁。食药署查核，家乐福公司八月底从印度进口了15.36公斤的有机大吉岭茶，从法国进口10.8公斤有机马鞭草薄荷茶，都验出了农药残留。此外，宝和食品公司八月底从印度进口2.63公斤茉莉曼尼阿萨姆红茶，还验出不得检出的农药赛果培。除了茶叶，还有海鲜产品，包括了思敏食品从北海道进口的安康鱼干，高峰水产企业从越南进口的冷冻丁香鱼，都验出了重金属镉超标。东北风影响，今天北部、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北、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及澎湖金门都有强阵风，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沿海地区容易出现长浪，提醒您特别留意。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 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液 Sunflower。 哎，头家啊，你那是装冷气、做水电，还是木工、油漆师傅，拢需要钢板，对不？ 对啊。 货车若要载钢板到顶行，就要使双箱大稳发 啊！大稳发， 对，最强 CP 值，再会兼再细的人，旧换新，搁新五万 赞哦！ 金卡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八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八， 大稳发好利口，生意稳发啦！ 近来护理之家意外频传，消防安全引发忧虑。在创世基金会的植物人安养院里，植物人都是重度卧床者，无法自行避难。今年将展开消防安全升级计划，让每个房间都能够成为独立的避难空间，让院友住得安心，亲人更加放心。我是林心如，邀您帮助创世消防安全升级计划，爱心专线02-2835-7700。 我是歌手郑英生。 就算很久都没见面，就算说话很直接，就算常常彼此狂点飞碟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来到第二个小时是我们的青春之歌的时间啦。欧巴的青春之歌，青春之歌顾名思义就是你在青春的时候听到的歌曲，现在再听到就会让你想起青春期的那些情事，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一件事，也许是我不知道是什么。0223639955，0223639955，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的青春故事吧。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生灵只为了一颗爱耶稣，如何让你明白，让你懂？说到长相厮守，就头痛。朝朝暮暮守着一棵树，不敢担保自己承受得住。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你对我是否一心懒散？如果有一天你成了黄脸婆，我是否会嫌你又老又啰嗦？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你是否会爱我依然？如果有一天你身材走了样，我是否还会为你摘下星星月亮？ 你有低头检视一下你自己吗？ 哦， 你有没有一个大肚腩呢？ 岁月是一把杀猪刀，真的很可怕哎！ 大肚腩真的是太容易有了。 这，对，这真的是， 就是 有很多事情，就是我们很想要做，但做不到。但有一些事情你 根本不用付出努力，它就会 不需要努力，它就会变成那个样子哎，很可怕哎。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嗨，你好。 你好，我是台北的笔画少， 笔画少。笔画少年青春之歌是 洪佩瑜的踮起脚尖爱。 哦， 蛮新的耶。 你现在几岁？来说说。 29。 29，所以踮起脚尖是几年前的歌啊？ 嗯，大学的时候吧， 七八年前。 嗯，差不多。 那个时候是什么故事呢？ 就是在大学的类似那种歌唱之夜。 嗯， 那我的前女友她唱那首歌送给我。 这首歌是可以送男朋友的吗？ 嗯，应该算是比赛节比赛的活动，但是因为她就是算是对着我唱这样。 好好好，你说这首歌不能送男朋友是为什么？ 我鞋破了洞，我忘了，因为我印象中我也想说这是一个悲歌吗？ 嗯，算悲歌。 对，但是就是他当时就用这首歌唱比赛送给我这样。 哦，那后来是为了什么而分手的呢？ 嗯，算是有一点远距离，又再加上理念不同吧。 理念？你有什么理念？ 不是不是不是理念，就是算是说互相的 方 向不同，应该说对方向或者相处时间不多了这样。 嗯嗯嗯嗯。所以这是一首寓言歌。 我今天再来仔细听一下歌词到底在唱什么。 再见了，壁画少。 嗯，好， 拜拜， 谢谢，谢谢，拜拜。 雾鞋穿了冬，裂了风，预备迎接一个梦。OK 绷遮住痛，要把苍白都填充，勇气惶恐。我要用哪一种面对他101分笑容？等待的时空有点重，重的时针走不动，无影踪，他始终不曾降临生命中。我好想懂，谁帮我手心里捧幸福啊，一人长长的人龙。想踮起脚尖找寻爱，远远的存在，我来不及说声嗨，影子就从人海晕开。再踮起脚尖的期待，只怕被亏待，我够不着海微笑忍耐。哦，等你回过头来， 踮起脚尖爱，那个时候我可能不会爱你。 City 林依晨，陈柏霖， 林依陈柏霖， 林依陈柏霖，李大人，大人哥。这部剧已经离我们8年了，很久了。打电话进来点歌，你还说人家哦，这首歌很新哎，是我们自己老，老到时间都忘记了。 脚尖找寻爱，远远的存在，我来不及说声嗨，影子就从人海晕开。再踮起脚尖的期待，只怕被亏待，我够不着海微笑忍耐。等 青春之歌在等你回过神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0223639955，想听听你的 青 春故事，青春之歌，在这个易睡着的午后，打个电话来提提神吧，分享你的故事给现在正在收听飞碟联播网大平台的听众朋友们吧。 八九月的天气，像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的坏脾气，没有你像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 让我们一起游来游去。你好，你是谁？ 哎，你好，我是台北水蛙。 水蛙， 水 哥，你的青春之歌是什么？ 啊， 你的 我的青春哥哥哦，那个齐秦的《原来的我》。 原来的我。 对。 那时候的你发生什么故事呢？ 那时候应该是在桃园的中华印象馆，有听过吗？ 中华印象馆哦。 对，桃园发的。 哼。 30年前。 嗯。 哎，然后在那边的青春故事。 什么故事？ 他就是在那里唱歌啊，然后成长啊，然后现在听到中华印象馆已经倒闭了，有点感伤了、啊。 所以说那是一个可以唱歌的地方。 应该说是员工的那个歌唱比赛。 嗯。 然后我有荣幸就把《齐秦》这首歌唱出来。 嗯。 所以中华印象馆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公司吗？ 对啊，对啊，做印象馆的公司啊。 哦、oh. 啊，就是 而且很有名，现在是做面板，现在是做面板，然后已经倒闭了、啊， 嗯、 oh. ，裁员了，最近的新闻了、 啊。哦、 oh. ，嗯哼， 那时候你用这首歌参加比赛有得名吗？ 应该说安慰奖吧。 有安慰奖就好了， 很棒。 对啊，对啊，对啊，而且那时候还是跟罗时中的亲戚的朋友。 罗时丰的亲戚的朋友这么远啊？ 对啊，30几年前，你想想看啊，我现在都50岁了。 我相信我应该也有认识一些周杰伦的亲 戚 的 朋 友，我相信我。 对对，很好， 很好 。好，谢谢你们哦， 拜拜。 哎、中华印象馆，中华印象馆就是华印吗？ 对，没有错啊，就华印啊。 懂了。再见喽， 拜拜， 不会，拜拜。 不知道有多少人手上还持有华映的股票呢？让我们来听听最 gay 的青春之歌。 你的青春之歌， 原来的我，02-2363-9955。 嗨 ，Hello， 你好。 喂， 怎么称呼呢？ 哎，我是台北的沙眼猫咪。 沙眼猫 咪， 嗯， 你的青春之歌是 成龙大哥的《怎么会》？ 怎么会？ 怎么会呢？怎么会是这首歌呢？ 因为从小时候，我记得我家人带我看的第一部电影就是成龙大哥的《警察故事》。 嗯， 那从那一刻开始就很喜欢看他的电影， 好， 一直到现在。 嗯， 对。然后第一次听到他这首歌，其实就是在那个《警察故事4》的简单任务才知道，哇，他原来这么会唱歌。 哦， 那么会唱歌。 我觉得他听到这一句话可能比听到说你很喜欢他的电影更加开心。 是吧？ 好的。 对啊，所以说他虽然现在已经60几岁，但是他还是你的电影还是蛮好看的。 嗯 嗯， 对。 好的，待会为你送上。 谢谢。 拜 拜。 拜 拜。给我一个空间，没有人走过，感觉那心灵的伤口。给我一段时间，勇敢地面对寂寞，再一次开始生活。却要分手，为何相爱不能相守到底？ 但是最麻烦的就是我们就是不知道早知会怎么样嘛，如果早知道的话当然就不会开始啊。 千金难买早知道， 万般无奈想不到，我矮超级人物。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今天的青春之歌，别走开哦。 流行乐坛安娜公主，串流世代最强天后雅莉安娜。全球超越50国冠军，瞬间累积破1000000听，携手世纪乐团 Social House 打造全新排行神曲，请听环球雅莉安娜 Social House Boyfriend。 I can't be with you, cause I got issues. Yeah, on the surface, seem like it's easy. Careful with words, but it's still hard to read me. Stress high when it's all slow. Bad vibes with the fungo. Try to open up and love more. Try to open up and love more. You are my boyfriend. And you are my girlfriend. I probably wouldn't see nobody else, but I can guarantee that by myself. You ain't my 幸福的定义是什么？也许只是孩子自在的笑声，以及不断前进、创造美好的信念。全新 Lexus RX 全车系搭载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尊享乘坐配置，开阔车室空间，安全、舒适、随心所至。豪华休旅 Lexus RX 车系，大气登场。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你去甲妈咪迄啰上好的牛奶花生来， 电脑讲上好的牛奶花生就是爱滋味。阿妈，先买。 吃爱滋味牛奶花生，好事会花生。 看着你难过，

配上玛丽刚刚跟我讲的这个故事，真的是精彩，太精彩了。回到精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分享你的青春之歌，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有听到，有听到。 请问你是 小胖？小胖， 小胖，你的青春之歌是？ 青春之歌，好像叫做《只要有你在》，因为一个叫《只要有你在》的。 只要有你在，是 不要，因为是那个最近那个叫什么，跟东华一番那个动画要出来了，然后我就回想起我以前就是会听东华一番的主题曲，然后就是在那边假装在那边就是这边耍帅。 所以这是中华一番的主题曲，是不是？ 对对对对， 它是动漫歌曲。 对， 只要有你在。 对，看有没有，没有就对对对，就是因为看到最近出来了，所以就是会想到以前的那个回忆，就是他要继续出新的那个连载了。 中华一番就是小当家嘛。 对，他现在出一个真中华一番。 真中华一番，三国无双，真三国无双， 好像要接续以前漫画的剧情了。哇，那就还蛮期待的这样子。 所以你以前要模仿小当家什么，你会在那边甩锅，然后切东西，然后东西会飞这样。 然后被我妈骂，因为我以前炒饭在那边甩，因为很是这样子。然后我妈说你别气哦，然后那个就是他没有办法像他这样那么厉害这样子。 如果你能炒饭跟切小黄瓜。像那个动画一样厉害的话，那你真的是蛮了不起的。 那真的是特级厨师啊！ 对啊， 真的是。 对啊，我以前都会看说那个菜为什么会发光，就想说，是不是对啊？我后来不知道要说什么，反正就是想起以前很多的回忆，网络上也是很多人在期待这个啊。 好的， 拜拜了，小胖。 顺便问一下，你们知道那个小当家的那个日本的那个谁，那个角，那个叫什么？角色的是谁配音的吗？ 日本角色是谁配音？我不知道怎么 日本的小当家，所以网络都会说，所以网络上他的小当家都会叫他鲁夫闭嘴。所以以前的小当家就是鲁夫的配音人。 哦，两个是同一个就对了。 对，所以网络上很多梗就会说，有没有请那鲁夫再出来一次这样子？反正帮忙找一下这样子，嘿，好， 拜拜， 谢谢你， 拜拜， 拜拜，拜拜。 黑料理界， 暗黑料理大赛嘛，是不是有一些黄金还是什么的传说厨具啊？ 好， 锅子是不是有棒子还是什么的？ 而且所有的就是这种少年漫画，全部都要对立成简化的善与恶，然后所以恶的一方全部都是暗黑什么什么大赛，暗黑武斗会。 但我有点忘记了，就是坏厨师是怎样？ 他们被控制，然后他们会做出怎样？ 是一些比如说黑心原料吗？ 还是就是加很多味精呢？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Hello， 你好。 喂，你好。 你是？ 我是无言薯条。 无言薯条，等一下，你是刚刚傻眼猫咪吧？ 没有，我只听到他傻眼猫咪，我叫无言薯条。 无言薯条，你的青春之歌是？ 傲娇。 傲娇。 嗯。 谁的傲娇啊？ 那个 张惠妹。 张惠妹，爱良。 这首歌我确定真的是这几年了吧？ 这真的很新了吧？ 这可以吗？ 无烟薯条，你几岁？你先说说你几岁？ 20。 我 ，oops。 哦，哎，那个，不好意思，那请问你《青春之歌》这个歌的故事是什么呢？ 没有，我只是想说 啊，纯点歌啊。 对啊。 对啊。对呀、啊。 现在车上很想睡觉，我还吃八仙果提神。 那你打了自己两巴掌就会醒啦、 啊。啊、真的 吃八仙果提神？ 吃八仙果会提神吗？它不也不是一个很凉的东西啊。 但是那个味道很重啊。 很臭，想睡觉。嗯，只想要听一下奥乔。 那你在车上干嘛？你要去哪里？ 嗯，台北市买 iPhone。我说真的啦。 我知道是真的、啊，可是我还是想笑。你要从哪边去台北市买 iPhone？ 啊？ 你是从哪里出发去台北市买 iPhone？ 那个林口、啊， 那你就是现在去门市可以直接买到，是不是？ 对啊对啊。 你要买什么哪一台 ？iPhone 十一或 Pro 吧，2100。 十一或是八哦， 或 Pro 是 iPhone 十一 Pro 啊。 哦，十一或是 Pro。 对啊。 这个不是在出发前就要想好吗？ 对啊，你应该先想好吧。 可是还是想要考虑一下，因为那个有的三镜头，还要评估一下外形。 还要评估一下哦。 你觉得那个外形值得你加花一万一吗？ 我觉得在这条路上，我很值得听傲娇。 还会自己把话题带回来哦。 可以吗？拜托啦，放一下。 可是如果你真的想睡，你听这首歌会很想唱，你压抑不住你的心，在车上唱出来怎么办？ 所以他就不会睡啦。 对啊。 好的。 好啦，谢谢你们， 拜拜 拜拜， 好，拜拜。前凸后翘，又招惹谁凉？醉心宽水蛇妖，老远闻到你醋味在发酵，是不是误会？我生来高调，风全身人不扰，女无盛装，狂欢让嫉妒伤。 色烟雾在车上，从林口往台北的， 这是一个 sign 吗？ 在一边先告诉你 ，Pro 的夜幕绿没有了哟， 啊， 缺货了， 啊， 大家都为了外形就把那一万一花下去了呢。 大家是原本就想要买吧，然后有了这个颜色就 更加速，想说好，那我更要买。 对啊，可是因为我之前看 Tim 哥的YouTube 频道，或者很多、很多这种3C 专家就有先说，就是11跟11 Pro 到底差在哪里呢？对啊，所以那个功能上面的差距， 我只看了一个频道就好说服，虽然两个我都没有要买啦，但他就很快就说服我说不要买，比如说不要买 Pro 这样。 就是 Pro 的价值就在于。真的就是夜幕绿跟它的壳这样子。0223639955，嗨，你好。 嗨，你好，我是花莲的阿伟。 嗨，阿伟，青春之歌是？ 我青春之歌是郑伊健的《友情岁月》。 哦，这个真的是很常被点到一首哎。 嗯，那你的《友情岁月》有什么故事呢？ 就是以前那时候大家都还是中学生的时候，然后大家过着一起有点匪类的生活。 是偌匪类？ 就是有点匪类，现在已经，现在有时候想起来还是蛮怀念的。 那个匪类是有，譬如说有去打人、去抢人、去放火的那种匪吗？ 没有到那么夸张啊，就是做那时候一些一些人大人可能会看不惯的事情， 就是爱玩不读书。 哎、欸，对，类似像是这样。哎、 这首歌送给你啦。 好，谢谢， 拜拜， 拜。 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愁绪，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真的声音已在减去，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愁绪，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 待ってね。 劲歌金曲， 花朵优雅的枯萎，绿叶无声的凋谢。 每一天，我们都在对抗离别，沉浮时间，最终才发现，你我不过都只是无奈的人类。 层层涂涂，多少虚伪深埋在心里的黑暗面。 君伟填词谱曲，金曲制作人陈建奇倾力制作，席普语全新专辑《息息相关》，首播主打《人类》。 轻轻的，轻轻的，闭上双眼，哦，慢慢的欣赏着满地心碎，哪怕寂寞就要慢慢的将我们分裂。 席普语首播主打《人类》，抹去你心中的疲累。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天公月娘，大家来哦！ 中秋节听有齐田来讲股。 有齐田中秋团圆优惠大抢购， 有齐田多谷植物奶、有机芝麻多谷奶，任选两罐1900， 就送价值1000元、1000元的有齐田有机三色谷麦片。 买越多送越多， 中秋送礼就是要有齐田。 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浓浓最干净金梳棉毛巾，台湾制造，唯一采用金梳棉素材，全台 7-11 贩售中。 NONNO 浓浓 好物市集水果爆，台湾黄肉奇异果开放预购中，无农药赛地奇异果九分熟采收，完熟后果香四溢，糖酸比完美，风味绝佳，今年产量稀少，要买要快，九月底采收出货。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大家好，我是蔡敏佑。 让我拥抱你纯白的梦境，无所谓方向，窗外雨继续，人生活站不住。 飞碟Network，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时间来到了3:48，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要为你送上两首新歌在最后这个段落。首先呢是陈珊妮跟吕世轩的合作，成为一个厉害的普通人，还有即将呢我们要访问他的方炯斌，把你还给你，现在要把大家的上班时间还给大家了。 如果是睡在那个行军床的朋友们，现在差不多是真的该起床了。 虽然我知道比4:30还早了一些些，但你今天可以认真一点。 对，可以， 你今天可以提早起床， 可以起床咯。 在这边跟大家说声午安，说声再见，祝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了，拜拜， 啵啵。 不过是停下来就倾倒的单车，带走了他最爱的乘坐的手，这才看懂满心的无力感是什么。他第一次感觉爱情渐渐死于心动，借口不不缝缝，深埋在失去什么？我要成为小王子的那朵玫瑰，我要成为。生活，生活。 身子并作提醒我抓紧什么， 那些过去的指引像嘴边淡去的烟雾，逐渐冷却的自制性也踏不降低情绪的深度，悲伤在终于就拉不下脸，想拿去玩你在大世界里一直插不上嘴，可笑的是点了根烟确定我早走的火花，成为个假心却说谎，外面带通通他们喜欢的果酱，总有天我会打破那扇窗户的板子，从来不屑他们的大拇哥，总有天当我脱下纱布了，谁都别想别想再卡住了、不再害怕，曾经的勇气都是珍贵的，都是珍贵的。 我要成为 不再心碎的那个声音，一定能被听见的，一定能被听见的。 我要成为 不再被拒绝的，每天能够不那把火熄灭，不那把火熄灭。 我要成为。 天后，我们的情人泰勒斯。 We could let our friends crash in the living room. This is our place. We make the call. And I'm highly suspicious that everyone who sees you wants you. 刷新西洋歌手最快 MV 点月破亿纪录，史上唯一连续四张专辑首周百万销售。是宣告泰勒斯全新时代，全球排行一起爱上泰勒斯，全新大碟 Lover 。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月后星系佐渡岛，再现魅力金银山，乘坐小木盆舟，化身神隐少女遨游海际，走访西三川黄金公园，体验淘沙金乐趣。搭乘高速喷射飞翼船，奔向星系佐渡岛。上网搜寻民生旅游。